话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说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 天不忘今来，顺逆大势。下横平竖直，一点就通。 翻阅历史，古今中外事，都付笑谈中。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，尽在 FM 100.6京津冀之声。话说天下， 开始了。 纵横天下，穿越历史，搜罗传奇，感受魅力，读不尽悲欢离合，看不尽恩怨情仇，精彩的历史瞬间，别样的激情演绎，尽在话说天下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。在这北宋的大文豪里头，除了苏东坡，排名第二的就是欧阳修了。这二位也有很多的共同点，爱游山玩水，爱喝酒聚会，爱美女佳人。他们也是最有名士风度的，无论人生的境遇如何，依旧是乐观豁达，笑对人生。文学泰斗慧眼识君，一眼看出苏东坡的才情，政治生涯大起大落，不耽误他享受人生，游山玩水，观花赏月，他活得有情趣，有滋味，满腹豪情付之笔墨，身后留下千古名篇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醉翁欧阳修。要说这欧阳修大师啊，哪儿都好，就是这长相有点对不起观众。脸上最突出的是两个地方，一是耳朵，他这耳朵啊比脸还白。第二个突出的就是牙，也就是咱俗称的龅牙呀。而且这欧阳修还是近视眼，那个时候哪有眼镜啊，他只能是眯缝着眼睛看东西。欧阳修年轻的时候长得瘦小枯干的，不够潇洒，中年以后逐渐发福了，身体胖起来了，这样看起来啊还有点大家风范。现在流传的欧阳修画像跟唐朝大文学家韩愈的画像非常相似，有人误以为欧阳修的画像就是照着人家韩愈画的，更有人说欧阳修就是韩愈的后身。想当初苏轼刚出道的时候，欧阳修已经是文学界的泰斗了。当欧阳修第一次看见苏轼的文章，他一眼就断定，这苏轼将来肯定是个大文学家呀。除了苏轼，像王安石、曾巩，他们年轻的时候都受过欧阳修的赞赏。别看人家是个近视眼，看人可是一流的准呐。任何一个时代最有名的文人一定是文章写得最好的，而不是书读得最多的。在苏轼以前，欧阳修是朝野之中最棒的文学家，写得一手好文章好诗文呢。此外还主持编写唐代五代的历史，给后代留下了几部重要的历史文献。其实啊，说到学问，这欧阳修老先生也有不足的地方。古代人指的学问主要就是读书，谁读的书多，谁的学问就大。但是读书不光是读啊，您还得往心里头记。那时候印刷术没有现在发达，没有这么多书放在家里头，更没有网络搜索，想要什么了输几个汉字出了一大堆结果。那个时候说起学问来啊，都是在脑子里自己搜索，读完一本书忘了，那跟没看一样。另外这学问还包括见识见闻，有的东西左找右找书本上没有，没准啊就在某个人的脑子里呢。要从这方面说，北宋最有学问的应该是刘元富了。 这刘元富和欧阳修是好朋友，他的智商非常高，满腹经纶，这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喝酒吟诗作对。欧阳修有什么不明白的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去问刘元富，凡是欧阳修提出的问题，这刘元富啊就没有回答不上来的。有一天刘元富正在家里吃饭呢，忽然欧阳修派人送来一张纸，上边写着两个问题：大臣入阁商量国家大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皇帝废止每五天在大殿上朝的惯例又是在什么时候？原来当时欧阳修正忙着编写五代史，遇上这两个难题了。刘元富看完了，把这纸往饭桌上一放，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回去告诉欧阳修，这两个问题我明天再答复他。说完端起饭碗接着吃饭。这人回去一禀报，欧阳修可不干了，我这么着急编写史书，哪能等到明天呢？你呀，回去再跟刘元富说，就说我等不到明天，让他当场就给我解答。这个人又颠不颠的跑到刘元富的家里，把欧阳修的要求说了，让他必须当场给出两个答案来。刘元富无奈啊，只好放下饭碗，当场拿出纸笔，详细的回答了欧阳修的问题。事后这刘元富私底下跟朋友说：好一个欧舅啊，写的一手好文章，可惜呀，却不怎么读书。公元1057年正月，欧阳修去了国家教育部上班，当时考试的风气非常不正，带人考试作弊这种情况非常严重。初春时节，天气寒冷，考生们都穿着厚厚的袍子，这袍子里头可就装了机关了，有把考试用的小纸条夹在袖子里的，有把书本写在衣服里的，还有花钱雇枪手带着一块进去考试的。总而言之，今天出现的这些作弊方法，除了技术原因之外，其他的人家早就在宋朝全玩过了。上任一开始，欧阳修一方面大力整顿考风，另一方面大刀阔斧地改革文风。当时艰涩难懂的太学体文章大肆盛行，最有影响力的是一个姓刘的考生，号称是太学第一人。这个人有极大的号召力，就跟现在的明星似的，受到很多小青年极力的追捧。欧阳修在阅读试卷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文章，欧阳修断定了，这肯定就是那个太学第一人的考卷。他在后边批注：荒唐秀才，刷下去。然后用大红笔把这试卷从头抹到尾，判定为反面教材，贴出来示众。欧阳修这么做是大快人心了，可是他也顶着很大的压力。放榜之后，那帮写怪文章的举人看见自己人都落榜了，心里头非常不服气，纠集了上千人举行游行示威。在欧阳修上朝的时候，拦在大街上大骂，还给欧阳修写祭文扔到他们家院子里。由于他们闹事的人太多了，治安人员对他们也是无可奈何。对于自己的同辈，欧阳修都给予大力的推荐。新唐书的编写工作主要是欧阳修来完成的，按照惯例写完之后，只要注上一个主编的名字就可以了。欧阳修却把同事的名字跟自己放在了一起。在二十四史里，史书著有两个主编的，只有新唐书这本。自古文人相轻啊，欧阳修能有这样的气度，还真是千古少有。晏殊这个大文豪曾经是欧阳修的上级，也是他的长辈。晏殊曾经提拔过欧阳修，面对这样一位文学上的老前辈，工作关系上的老领导，欧阳修是怎么对待的呢？ 老前辈、老领导，这双重关系让谁赶上谁不得奉承一下啊？就算是不拍马屁，那也得跟领导把关系处好了啊。可是欧阳修和晏殊的师生关系并不是那么亲密，因为在欧阳修看来，晏殊这位老师有些富贵闲人的味道。晏殊是一个让所有文人都嫉妒的幸运儿，高官、厚禄、美名、才情，凡是文人梦寐以求的东西，他似乎都能轻而易举地得到。他位极人臣，历经了两个朝代，年纪轻轻的就有了荣华富贵，老了老了，皇上反而更宠幸他。当时的名人范仲淹、孔道辅都出自他的门下，欧阳修、韩琦这些名流也受过他的赏识，这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人呢。欧阳修却不认为晏殊是完美的。晏殊曾经担任过枢密使，这枢密使是负责军事的，也就相当于咱们今天的军委副主席。据说就是在晏殊担任枢密使的时候，一碰上大雪纷飞的日子，就邀请自己的门生来家里做客，欣赏雪景，吟诗作赋。可是欧阳修却偏偏要扫老师的兴，在酒宴上作诗说：“主人与国共休戚，不为喜乐江风灯。须连铁甲冷透骨，40余万屯边兵。”婉转地批评这位大官僚，你怎么只顾得自己寻欢作乐，完全不想想边境上的40万士兵呢？下大雪了，您这边兴致勃勃的欣赏雪景，那边士兵们却得忍受着严寒呢。晏殊听了这首诗，心里头很不高兴，后来委屈地跟别人诉苦，这唐代的宰相裴度也曾经大摆宴席，韩愈也是当时的文章高手，在宰相家里玩得非常开心，从来没见过欧阳修这样的，故意败坏人的雅兴。这就是欧阳修的品格，凡事考虑的都是大局。就连外邦人都对欧阳修敬重有加，在出使契丹的时候，欧阳修的高待遇让他自己都吃惊。契丹方面反复解释，这是处于对他个人的仰慕，跟外交没有一点关系。欧阳修和王安石在政见上有很大的分歧，当年王安石通过老乡曾巩的介绍和欧阳修互通书信来往，后来王安石登门拜访，欧阳修就写了一首诗送给他。在诗里，欧阳修把王安石比作李白、韩愈，表达自己对他期望很高。不过王安石却认为欧阳修根本就不理解他的志向，他给欧阳修回了一首诗，说：“我呀，我的目标可不是什么韩愈、李白，而是大师孟子。我看你呀，才像韩愈呢。”面对后辈的这种比喻，欧阳修丝毫不计较。虽然生前这两个人经常唱反调，不过在欧阳修去世以后，王安石对他的评价还是非常高的，说他是一身的刚正之气，到了晚年也雄风不减。但是这么一位在道德上近乎完美的欧阳修，在官场上却不是一帆风顺。著名的《醉翁亭记》就是欧阳修被贬滁州的时候写出来的。有人说《醉翁亭记》描写的是纯粹的山水风景，也有人说这是一篇变相的述职报告。文学泰斗慧眼识君，一眼看出苏东坡的才情，政治生涯大起大落不耽误他享受人生，游山玩水观花赏月， 他活得有情趣有滋味，满腹豪情付之笔墨，身后留下千古名篇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醉翁欧阳修。宋仁宗庆历三年，当时仁宗为了缓和各个利益集团的矛盾，重用范仲淹等人推出的政治改革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庆历新政。这年春天，欧阳修被封为谏官，他积极地协助范仲淹推行改革，想要实现自己宏大的抱负。庆历新政只推行了一年多的时间，在整治吏治、发展经济、改善民生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，边境上西夏的威胁也缓和了不少。但是新政触犯了大官僚和权贵的利益，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，他们攻击主持改革的人结党营私，主张把他们赶下台去。面对贵族内部的争斗，仁宗皇帝对实行新政的决心也动摇了。那些保守派趁着机会夸大新政实行的种种缺陷，说服皇上转变了立场，结果改革派的官员们纷纷被贬，欧阳修被贬到滁州做军政长官。告别繁华喧嚣的京城，官船进入淮河，顺水而行。这个时候已经是秋天了，满眼的秋色，长空中传来几声大雁的鸣叫，凄凉而且悠长。欧阳修的心情本来就不好，又看见这衰败的秋天，心境更加的孤独荒凉。欧阳修本以为滁州是一个偏僻贫穷的地方，这样的季节肯定是一片凄凉，没想到展现在眼前的滁州却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城市。欧阳修的心情一下子好了不少，再说贬到地方上也没什么不好的，可以尽心尽力地造福一方百姓，这也是件好事儿。滁州物产丰富，民风淳朴，欧阳修以前也在地方上干过，又在京城里做过高官，他知道面对滁州这么好的条件，只要放宽政策，老百姓的生活自然而然的就好了。同时他还发动全城上千个农民在冬天农闲的时候修筑滁州的城墙，加强社会治安的管理，天气大旱他就亲自带着百姓去求雨。在欧阳修的治理下，第二年滁州的经济治安各方面都有所长进，欧阳修的日子过得是心满意足。庆历六年，也就是公元1046年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欧阳修发现峰山脚下有一口泉水在寂静的深谷中默默流淌，这泉水清澈见底，喝的嘴里甜丝丝的。欧阳修喜出望外，再看四周的景色，一片山峰耸立，景色简直是美不胜收。于是他在这个地方修建了丰乐亭，经常在亭子里边喝酒游乐，写诗作文章。也是在这一年，开化禅寺的智仙和尚专门在狼牙山下建了一座亭子，请欧阳修为亭子取名并且作记。欧阳修欣然答应了。这个时候他对山间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，对景色的感受更为深刻，于是挥毫泼墨，洋洋洒洒地写下了千古名篇《醉翁亭记》，对滁州狼牙山的景色做了生动的描述。若夫日出而林飞开，云归而岩穴明，晦明变化者，山间之朝暮也，野芳发而幽香，